第三集，蓝龙的未来。正当暗夜精灵与盟军喋喋不休时，克拉苏斯似乎在独自处理一件关乎蓝龙一族未来的事情。克拉苏斯狠狠地撞在了这冰窟的地面上，他躺在那里喘息着。将他传送来这里的法术很不稳定，尤其考虑到他现在的身体状况，这样施法更是不合适。这座冰窟距离暗夜精灵军队的驻扎地非常遥远，几乎在半个世界以外，但他还是大胆地施行了这道法术。他知道可能产生的后果，也更加清楚可能已经太晚了。他甚至不敢将自己的意图告诉罗宁，否则罗宁至少会坚持陪他一起行动，但他们之中必须留下一个人控制局面，迎接那些可能与暗夜精灵结盟的部队。克拉苏斯完全信任罗宁能够做好这件事，因为他已经向克拉苏斯充分地证明了自己。在克拉苏斯此前漫长的生命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罗宁这样有能力又值得信任的人。等到自己的呼吸稳定下来之后，克拉苏斯将自己的身体撑起来，在这座严寒的洞窟中，他呼出的气息变成了两股细长的白雾，一直缓缓上升到高处犬牙嶙峋的洞顶。这里的钟乳石表面上全都包裹着一层坚冰，白霜覆盖了岩石地面。他用自己的感官探索了一下周围的区域，却没有找到其他生命的任何蛛丝马迹。这座洞窟的主人，蓝色巨龙魔法守护者马里苟斯，因为对死亡之翼的抵抗而付出了所有龙族里最沉重的代价。马里苟斯的孩子们被屠杀殆尽，他们的族长被赶走，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奈萨里奥创造的那件武器，恶魔之魂。 马里苟斯，马里苟斯！ 克拉苏斯的声音回荡在晶莹闪烁的巨大洞室中，尽管这里异常寒冷，但曾经是一片充满了欢乐的地方。蓝色巨龙是纯粹的魔法生物，他们醉心于魔法能流中，因此心中充满幸福。而现在，这座洞窟是如此的空洞而死寂。克拉苏斯等了很长时间，希望那位伟大的守护者能够有所回应。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光滑崎岖的地面，蓝龙与红龙之间从来不曾有过任何敌意，但不管怎样，克拉苏斯不会心存侥幸。如果马里苟斯还住在这座巨大洞窟的某个地方，他现在仍然无从得知马里苟斯对他会有怎样的反应。看到自己的族群遭受灭顶之灾，巨大的精神冲击让马里苟斯陷入了疯狂，他要再过许多个世纪才能恢复过来。克拉苏斯知道这些，是因为他曾经生活在未来的那些世纪中。他经历了奈萨里奥的背叛，那头黑龙后来会有一个更加适合他的名字，死亡之翼。克拉苏斯更是见证了龙族的衰落，他们的数量将急剧减少，而他自己的族群，包括他的女王在内，都将不得不沦为兽人的牲畜，长达数十年之久。克拉苏斯再一次用他灵敏的感官探索周围，一直深入到这座洞穴的内部，但他只能感觉到一片空旷，仿佛这里根本就是一座巨大的坟墓，没有任何生命的光辉出现在他的意念中。他开始感到绝望，怀疑自己一时冲动来到这里不会有任何的收获。就在这时，在马里苟斯圣殿极深的地方，克拉苏斯终于找到了一点模糊的生命力量。那股力量是那样弱小，以至于他几乎还以为那只是因为自己过分渴望而产生了幻觉。但他的确感到了另一种和自己相似的生命体就在附近。于是，他继续一步步前行，穿过崎岖黑暗的隧道。头顶上方传来的一声尖叫，让克拉苏斯立刻靠在洞壁上。 一只很大的生物鼓动着双翼从他面前掠过，那是一只像狼一样大的蝙蝠，它有着猫科动物的脸，全身覆盖着厚厚的绒毛，像手指一样长的门牙突出在嘴唇外。这只怪物在空中转了个身，再次向他扑了过来，不过克拉苏斯已经向他举起了一只手。一团火球在半空中击中了怪兽，蝙蝠直接冲进了火球里，火球迅速膨胀，然后向内爆炸。怪兽仅存的灰烬洒了克拉苏斯一身，他竟然没有察觉到这只蝙蝠，让克拉苏斯感觉到困惑不解。他抓住一点这样的灰烬，用自己的知觉探查它们。这只怪兽是一件构造物，没有真正的生命。那么，他就是一个哨兵，肯定是马里苟斯安排下的。将这只蝙蝠最后的遗迹打扫干净之后，克拉苏斯继续小心翼翼地探索前进，用法术将自己传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本来就已经对他造成了严重的消耗。但对于这样的任务，任何努力都是值得的。这时，他又吃了一惊，一股暖流向他扑面涌来，越向前走，空气就越温暖，不过还不到他所预料的程度。当他靠近第二座巨型洞窟的时候，不由皱紧了清秀的双眉，一道深深的皱纹出现在了他的额头上。据他估计，这里的热度应该比现在的情况高上几倍。一道微弱的蓝光从这座洞窟中散射出来，照亮了面前的最后一条隧道。克拉苏斯眨了一下眼，让双眼稍稍适应突然出现的亮光，便走了进去。这里到处都是龙蛋，数百颗大小不一的蓝白色圆球，有的只有他的拳头那么大，有些几乎和他一样大。克拉苏斯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气，没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收获。但克拉苏斯心中的希望刚刚升起，便又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一番更加细致的检查向他展示出了残酷的事实，许多蛋上都出现了裂痕，但那不是幼雏孵化的迹象，而只是死亡和腐朽的结果。克拉苏斯将戴着手套的手按在一颗大龙蛋的顶端，完全没有感到里面有任何活力。他走过一窝又一窝，心中只是越来越苦涩。看样子，无论他怎样下定决心改变历史，历史仍然会一成不变地重复。蓝龙的未来展现在他的眼前，但这只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在克拉苏斯熟悉的时间线中，马里苟斯的神智一直都没能从奈萨里奥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导致维持这座孵化洞室温度的魔法最终失败，失去保护的龙蛋在严寒的侵袭中逐一死去，希望也随之破灭。在遥远的未来，阿莱克斯塔萨提出要帮助马里苟斯慢慢重建他的族群，但直到克拉苏斯离开他所在的时间来到过去的时候，这个方案几乎还没有开始。现在无论克拉苏斯当初是怎么教训罗宁的，他自己却在尝试改变他世界的未来，尽管可能是最危险的改变。他希望能够拯救这些龙蛋，将他们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与对抗恶魔的战争持续不断，他不得不让那些愚蠢而高傲的暗夜精灵与其他种族结盟，这些都严重耽搁了他的时间，让他来得太晚了。真的太晚了吗？克拉苏斯在一颗半发育的龙蛋前停住脚步，这里面仍然有生命在成长，尽管有一点缓慢，但一切完好。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温暖，里面的生命就一定能够持续下去。他又检查了另一颗龙蛋，发现也还活着，但随后的几颗都没有了生命的光彩。他咬紧牙关，来到另一窝蛋前。他又发现了四颗还值得抢救的蛋，他伸出手轻点，让它们散发出柔和的金色光芒，然后又向更多的龙蛋走去。到最后， 还有生命的龙蛋比克拉苏斯希望的少很多，但他这一次绝对是不虚此行了。他看着被自己标记出的龙蛋，在这座巨大的洞窟中闪动着金色的光芒，那样耀眼夺目，又那样灵性稀少。克拉苏斯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更多收获了，而现在最重要的是让这些仅存的幸运儿不要像他们的同族一样死去。他来找马里苟斯的巢穴之前，就在思考将龙蛋放在哪里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至今为止，他都没有想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地方，就算是半神塞纳留斯的树林也是不可靠的。尽管塞纳留斯是马法里奥值得信任的导师，而且很有可能他自己就是巨龙伊瑟拉的后裔，但克拉苏斯知道塞纳留斯有太多事情需要应对，可能无暇照管这些幼龙。 那就这样吧。 他抬起戴手套的手，伸出一根手指，在半空中画出一个圆圈，金光随着他划过的轨迹响起，呈现出一个完美的圆形，看上去仿佛是从空气中切掉了一块。他用指尖点住这个圆形的中心，将它移开，一个白色的孔洞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孔洞通向凡间位面以外。克拉苏斯低声念诵了几句，圆环的边缘闪耀起红光，孔洞里面传来一点微弱的呼啸声，一些松散的小石块开始向这个孔洞翻滚过来。克拉苏斯又念诵了几句，孔洞中的吸力变得更强，但那些石块移动的速度却渐渐减慢，最终全部停下了。龙蛋则在此时开始微微颤抖，那些已经死去冷却的龙蛋仿佛也都开始移动了。距离克拉苏斯最近的一颗还活着的蛋突然升起在半空中，稳稳地朝这个小孔洞飘过来，然后是第二颗被标记成金色的蛋，紧接着一颗又一颗这样的龙蛋相继飘进空洞。死去的蛋只是颤抖着，但并没有离开原地。奇特的是，每一颗蛋来到这个孔洞前面的时候，孔洞仿佛都会收缩到恰好能够让它过去的深度。龙蛋鱼贯而入，消失在它打开的时空裂隙里。最后一颗龙蛋消失了，克拉苏斯封闭了孔洞。一阵短暂的金光过后，这道裂隙的全部痕迹都不复存在了。 唉，这些蛋总算能够存活下来了，虽然数量并不多。 是的，即使这些蛋全部都能够孵化，到了克拉苏斯的那个时代，蓝龙的族群也仍然无法恢复到安全水平。不过，能有一些总好过一无所有。一阵疲惫的晕眩感突然涌上了克拉苏斯的头顶，差一点就栽倒下去。尽管他最初来到这段过去时光时所遭遇的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他和年轻时的自己已经不必再分享他们的生命力量，但限制依然是存在的。只是他现在还不能休息，龙蛋现在安全了，被放在一个微囊宇宙中，那里的时间流动缓慢到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他就可以在以后将这些蛋交给能够信任的人。但对于这场战争，有太多问题使得最终的结果无法被确定下来。时间线已经被永远地改变了，最初在此战中失败的燃烧军团有可能赢得胜利。克拉苏斯很清楚，无论自己如何扰乱了时间线，现在他必须要竭尽全力帮助暗夜精灵以及这个时代的全部生灵。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必须拥有未来。克拉苏斯开始施展法术，让自己返回暗夜精灵部队。他又看了一眼这里数以百计的龙蛋，如果恶魔赢了，这个世界也会有未来，而那个未来就不会有任何生命了，将只剩冰冷和黑暗，还有永恒的空寂。克拉苏斯竭尽全力嘶吼一声，消失了。